昨天上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吆喝传承人阿龙的京味吆喝声中，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在全国农业展览馆11号馆鸣锣开市。13000平方米展馆内，数百家文创单位汇聚一堂，数万件展品亮相五大展区，更有超过500万人在线观看展会直播。展会从8月24日到27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向公众免费开放。接下来请听校园绿茵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新闻。学转英超，北京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日前在首都体育学院结业。本市40名中小学足球教师和80名小学生在三位英国教练的带领下，学习体会了先进的英超青少年足球培训方法。据了解，作为北京市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系列活动之一，学转英超已连续举办9年，累计为本市培养了300余名中小学足球教师，让超过10万名青少年直接受益。参加培训的教师把英超先进的青少年培训体系带回去，就能让更多的青少年受益，更好地普及校园足球，把足球金字塔的地基打好。近日，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启幕之际，长江传媒东南亚出版中心合作备忘录及玩转足球国际出版项目正式签署。一家国内出版社和马来西亚一家出版社携手筹建长江传媒东南亚出版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出版机构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中马泰出版机构共同合作的玩转足球国际出版项目将实现国内校园足球教材走出去。近日，四川足球老将邹友根联合一家机构共同发起寻找中国姆巴佩计划。该计划将以寻找中国天才足球少年为主旨，面向全国挑选天资聪颖的适龄球员，资助他们接受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将来代表国家征战世界赛场。据介绍，该计划将面向全社会选拔5名16岁以下年龄段的天才足球少年。为了给这5名少年提供更专业、更完善的学习训练环境，帮助他们激发潜能，机构也将一次性资助每位少年20万元人民币。卡塔尔世界杯之前，该计划中的这5名天才足球少年，如有能入选2022年世预赛中国队名单的，将一次性奖励每名球员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足球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广渠门中学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张丹张老师来做个节目。张老师你好。 姚迪你好。 之前曾经在冰雪运动的时候我们一起做过一期节目啊。 对。 然后呢这次回来我们就要说到足球。其实说到冰雪，那这个广渠门中学特意为我们的同学们准备了很多跟冰雪相关的运动的器材，甚至场馆上面也是有所准备。 对。 那么在足球上发展的情况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了。 好的。 您先介绍一下广渠门中学现在足球的整个开展情况如何好不好。 啊，好的。是这样，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呢，我们是被评为这个全国的校园足球的一个特色校。 嗯， 那么因为我们本身呢是一个完中， 嗯， 我们而且现在一直在做这个九年一贯， 嗯， 从我们的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都成立了自己的这个足球队， 嗯， 并且我们在小学开设了330的足球的选修课程， 嗯， 那么在初中和高中，我们都有足球的选修课。我们现在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让大面积的同学都去接触足球这项运动。那么并且呢，我们在学校内部，基于这种大面积的推广以后，很多感兴趣的同学他会报名加入我们的运动队的选拔。我们会有 A 队和 B 队，这样呢形成校内的一种梯次。并且每年我们还会有自己的联赛，这样整个的校园的足球氛围还是非常的浓厚的。 您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点，就是广渠门中学现在是国家级的这个足球示范校。 是的，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 嗯，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得，因为全北京这样的国家级的也不是特别多。 其实也有不少， 有不少。但是作为东城区，因为我们看到城区里边受硬件条件限制， 对， 其实开展足球运动并不是非常的容易。 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广中集团下面，我们看到从小学或者市小学到我们的中学，广渠门中学以及下辖的包括像龙潭、崇文门以及九十六中， 对、哎、 对，都是那个如火如荼的在开展相应的校园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非常的好。但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学这边，咱们先从小朋友开始聊起，好不好？ 好，没问题。 因为您说到这个课后330，这也是我们这个教委一直在这个大力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课外活动的一个时间。 对。 那么这个330，咱们每周会有几次这个校园足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其实，从这个330要求来以后，我们在一周的时间内应该有四次。 一周有四次 啊。一周有的时候甚至多的学生可以达到五次。 哦。 一周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五次，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学啊。其实小孩子对足球这样运动喜爱还是蛮多的。 嗯 嗯，更多的男孩希望喜欢那种就是在足球场上带球奔跑的这种感觉。而且他们对足球这样运动呢也非常的感兴趣。其实这个足球运动的特点，它比较符合这种低年龄的小孩子这种活泼好动的性格。 嗯， 符合他们的这种生理条件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在小学开展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踊跃。那么我们呢，就是基于我们自己课程的安排以及我们场地的限制，所以按照不同的班级，按照不同的年级，我们只能按批次来上这个足球课。当然一些非常有基础的同学，或者说已经经过一些训练的同学，我们会把它单独的提出来作为一个运动队的提高。 那您说到这个小学的同学，那是从几年级开始可以参加我们校园足球的这样一个运动呢？ 其实校园足球这项运动从一年级就可以开始了。 哦，一年级就可以开始。 对，一年级就开始。 会受伤吧？ 啊，不会不会。其实在低年级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所谓的这种对抗。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身体的协调性，然后一种球性，或者可以最更简单的说是他们对足球运动的一种认知和接触。 哦，就是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家长不用太担心啊。 那对对对，不用太担心。 一年级就可以开始。其实你这么想啊，咱们小时候胡同里的时候，那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不是也在胡同里踢吗？ 啊， 你也是一个校园足球的雏形。 确实确实确实。对。 也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学，其实我们现在也分了 A 队跟 B 队。是不是这 A 队 B 队就是一个是往专业发展，一个是大家就兴趣爱好了。 啊，不是。A 队 B 队的概念是在中学的层面。小学是按年龄来分的。你比如说它分低年龄和高年龄。一二三年级是一个梯队。一二三年级是一个梯队，然后这个四五年级是一个梯队，六年级是一个梯队。 哦，有点蒙氏教育的意思啊，这放在一起混养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不同的小学的年龄，因为它的这个 身体发育的情况， 对身体发育它差两岁到三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在技术上衔接，包括他们的这种合练的这些层面上也不能放到一起。 那么从您现在观察来看啊，这就是因为从330应该有三四年了吧，这样的课后330的这样的一个实验。那么咱们同学们参加的踊跃度怎么样？ 其实是非常踊跃的，真的是非常的踊跃，而且这个家长也都是非常的支持，家长非常的支持。因为像广中附小呢，现在我们给学生打造的都是一种个性化的课表，每个人都会发一张课表，然后它背后是空的。然后我们整个的课程体系下发以后，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填这张课表。 哦，选修课。 选修课，他可以去填这张课表，而不是我们固定每一个年级一个班，这一个班到点以后全去这样。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不是让学生感觉不是特别的丰富，或者让他们觉得更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吧。 自主的这种学习的能力在小学就开始锻炼了。 对对。 哦，这一点上其实特别适合于现在逐渐衔接到高中这种走班制的状态。 对。 哎，真的非常好啊，这个一听你觉得肯定是学校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确实，如果你因为你首先你如果满足这么一个课表，你必须要够足够的这个课程体系才能满足它。你要足够多的课程。而且我们现在整个附小的这个体量也是越来越大，学生体量。 十几个班。 啊，对，就最多的一个年级应该现目前是十个班。 十个班了。 十个班，对。 等到这个二胎年来了以后，这个更加多啊。 对，因为整个从明年的三月份，就是我们整个广中附小会是一个全新的校区。 哦，对，他把那个 原来旁边的一个小区，我们有一个合并 啊、 哦，然后这样一个全新的校区呢，在里边向所有的学生提供了专业的一些教室，比如说像传统类的国画、书法，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弦乐类的，还有钢琴。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男生更感兴趣的外边一些操场 啊， 重新的这种硬件设施的更换， 篮球、足球、排球、球类运动， 对的啊，包括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现在的强势项目，就是轮转冰、轮滑转、 轮 速滑，这些都是， 特别好啊。这个也是整个在广州上，如果上了广州，其实能够感受到特别多的体育的氛围，而且是学校下了大力气去做这样的事儿。 对， 因为上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请来了这个也是冠军啊，这个过来去跟我们广州的师生们一起来做节目。 重建。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大家听众可能不知道。就在这一次的时候，这个张主任也很热情的邀请同建啊，有机会可以到学校去看看，对学生进行一个指导。其实这也是老师们也在很努力的，希望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 是的， 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啊，这个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第一时段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聊聊现在孩子们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现在学生对足球的认知，他们应该是非常的多样化的，而且他们的现在媒介也非常的多嘛，尤其从网络，从一些自媒体上面，他们都可以了解到很多。你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教练在跟队员在上这些训练课的时候，一些球员的信息他甚至知道不如这些学生清楚。 哦， 对，包括这个球员自己的什么国籍啊，什么 生活履历啊， 生活履历啊，兴趣爱好啊，包括他的成长轨迹啊，可能更多的教练员就关注这个队员成名以后他的一些技术特点，他的一些打法阵型，那么孩子们则对这个球员个人的成长历程是非常的关心的。 哦， 我觉得他们其实现在对足球的运动了解和认知已经不简简单单是竞技体育这个层面了。 但是也很好，因为如果仅仅单单是竞技体育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对于教学来说，它可能就太过于单一了。 是的。 但是如果这个球员同时还有这种励志的作用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促进。 没错，这样呢，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个呢，也更容易调动更多学生去来参与足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兴趣。 刚才咱们一直谈的是小学啊，那么在中学这个阶段，初中这个阶段，我们仍然会去做校园足球的运动吗？ 那肯定的， 这块 肯定的，因为本来广中就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嘛，那么我们在小学打下的这些良好的基础，然后他们这些孩子都给带着足球这个技能上到我们的中学。那么在中学，我们比别的具有优势的就是这些孩子在初一新入校以后，那么他的基础比别同龄的其他可能会比同龄的球员要高一些，同学他要好。比如说像足球的一些反应啊，足球的一些可能他在小学他已经开始踢比赛了，我们自己的校园联赛的小学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像这些他可能要先走一步。 所以在这块的话，那在这个初中的时候 ,A 队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咱们自己广中附小出来的孩子，然后 B 队是这其他学校来的孩子了。 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所有的学生都是包括足球队的这些孩子，都是正常的统招进来的学生，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并没有特长生。 没有特长生。 没有特长生。 哦、 足球是没有特长生的。所以呢A 队呢只能说是一些对这个更为热爱更为酷爱然后更技术上面更加成熟的球员来组成的这个代表的校队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么 B 队呢就是有这个愿望，但他的水平还不足以达到校队的水平。是这样，但是这些孩子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我们并不能把他们放弃掉，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展现他们这些足球技艺的舞台。 同时也希望能够那个从事足球这样运动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的。 很有意思，而且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因为从明年开始那个北京市的特长生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取消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广州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我们来说影响不大。 那足球运动这块来说就一点影响都没有。 对。 因为本身我们也不招足球特长生。 对的。 那么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也就跟这足球特长生就无关了哈。 对，确实跟这没有太大的关系。 特别的好。好，那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第二时段跟第三时段我们将继续跟张丹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广渠门中学的校园足球将会如何开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丹张主任来做客节目，跟我们聊聊广渠门中学的校园足球如何开展。上半段呢，我们第一时段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尤其是小学的同学们现在这个究竟怎么样去认识足球，包括足球开展情况如何。 对， 其实在这儿我问每一所学校我都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不擅长或者是不喜欢足球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那咱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们去进行这样的运动？会不会强制性的说你就必须得踢，上去踢 啊？我觉得强制来说反而会起到一种反的作用。 嗯，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举一个我们选修课的例子。选修课现在在大家脑海里，我们是四个班同头上，然后大家也是跟那个自助餐似的去选这个选修课很多年了。那么可能选择足球这样运动的更多是男生。 嗯， 其实现在不是，因为我们名额有限，现在更多的争取上选修课的反而是女生。 哦，上足球选修课？ 女生，对、 哦，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足球上面，女生踢的，你看，如果你拿男生的那个标准的足球来踢，他可能不太利于这个运动的，他们直接的游戏程度、啊，咱们就说的他们更有兴趣，所以他们用的是软足。 嗯， 他们就是软足，然后女生反而到对这个足球非常感兴趣。 嗯， 那么很多的这个不爱踢的、不爱运动的同学，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从众心理啊，还是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呀、啊， 嗯， 所有同学，所以他也去加入到这个足球的行列中。我们可能是用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普及， 嗯， 可能你个人的情况，看到你身边的同学都在参与，你可能也就是啊，过来我来尝试一下， 嗯， 你一尝试，你也许就会对这项运动感到兴趣，再加上我们平时有很多的足球的这种课程， 嗯， 比如说像 体育课内吗？ 哎，体育课也有，然后像我们中午也会有，我们中午会有这种学长讲堂， 哦， 有学长讲堂，有体育的部分，体育部分就有学长说我了解的足球运动是什么样的，他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同学们呢，在中午这段时间，这吃完饭以后，他是自由支配的，他就可以上这学长讲堂去听这些东西。 嗯，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哎，对对对， 就是能够让同学带同学， 哎， 这个互助的形式，让大家喜欢上这个足球这个运动。 我觉得踢足球，你一定让他自愿走到绿茵场上， 嗯， 自愿走到，而不是说老师逼的。我们今天啊，10对10，只有20个同学，所以咱们一定10对10，一个不能少。那这样的话，就其实失去了足球这个本质了。 嗯，确实是这个。如果要是说 小胖子、小瘦子一起在一个球场上踢，越踢越没信心，那谁还爱踢呢？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要求，比如说班班都要有足球， 对， 要开足球，然后要有联赛，自己的班级联赛。 是的。 那么这样的开展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或阻碍？ 问题呢？问题就是学生投诉场次太少。 哎，这样的呀？ 对，确实，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联赛受制于我们场地的问题嘛。 嗯。 我们有一块标准的，在校内的七人制的足球场。 嗯。 标准七人制。那么我们每次班级联赛的时候呢，首先以班组段。 嗯。 那你这样利用一中午的时间，最多这个足球场也就能承纳3到4场比赛。 嗯。 所以我们的赛程安排的很紧密，但是你又不能安排的特别长。如果你安排特别长的话。 嗯，耽误教上课了。 对，确实对孩子这个休息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赛程呢就分成两个部分。 嗯， 第一部分呢我们也叫常规赛，也叫预选赛。 嗯， 那么是在第一个学期我们会挑选一个月的时间，整整一个月，中午他们来进行比赛。 嗯，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称之为这个交叉赛或者决赛阶段。 嗯， 那么都是各个年级的前6名或者前8名的班级出来以后。 嗯， 我们在第二个学期有一个月的时间专门进行这种交叉的比赛。 嗯，您说这都是小学还是中学？ 中学。 中学这个阶段。 中学。嗯。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现在以广渠门中学这样的一个推广校园足球的这种力度， 嗯， 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比如说有没有我们会请一些外面的教练，还是说我们在培养的时候会不会给他们专门吃小灶？ 那哈， 嗯， 是这样，在2015-16-17，三个学年吧， 嗯， 三个年度， 嗯， 我们是和这个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 嗯， 我们达成了一个合作的模式， 嗯， 我们签订了一个栽培的一个协议， 嗯， 那么由国安会选派教练， 嗯， 来为我们的这些同学来上课， 哦， 当然他上课的这个呢，是我们选拔出来的一部分同学，但是我们这个协议里呢， 嗯， 每周还包括这个足球小裁判员的培训。 小裁判员培训。 哎，小裁判员每周有一堂讲座。 嗯， 然后呢是隔周进行的。 嗯， 然后第二周是进行什么？是进行这个足球文化。 嗯， 足球文化大讲堂。 嗯， 也是由国安来派遣他们的这个讲师。 嗯， 因为这是我是接触以后才知道啊。 嗯， 咱们足球教练像什么国际的这个 C 级、 嗯、 B 级， 嗯， 这些讲师这些都有一定的资格的。所以他们在这些课件上的准备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关于足球知识的这个拓宽面上面，是真的让孩子们感觉到非常的受益的， 也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从广中自己的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发展上，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平时，比如说这种体育课上面，那教授我们孩子同这个足球的，就是我们的体育教师是吗？ 对，是我们的体育老师。 但是体育教师其实比如说咱们从首体毕业也好，媒体大毕业也好， 嗯， 我们的专业都各不相同，有学健美操的， 嗯， 您是篮球专业。 我是篮球专业。 对， 对，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田径类专业，可能并不是足球类的专业。那么在教孩子们的时候怎么教呢？ 当然这个首先这个所有的老师在上课前我们都要统一的去备课。 嗯，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去教这么多的学生，你一个人你也教不过来。 嗯， 我们是有一个小组。 嗯， 那么这一个小组呢，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学期你们的任务就是教这个足球选修课。 嗯， 那么这几名教师会在一起集体备课。而且在近几年从教委层面还有这个体育足协这边也会进行老师的足球专业方面的这个培训。 嗯， 有技能培训，就是说咱们在带队专业技能培训，然后有的是这种课堂的培训，就让你教你怎么去上好一堂足球课。 嗯， 并且经常的像区里啊教委也会组织这些足球老师去观摩。 嗯， 啊，有的时候去在本区本市，有的时候去外省市去观摩一些优秀的足球课的教学案例。 嗯，那么在教授足球课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我们是上来就教技术还是先教理念呢？ 啊，我觉得最开始的应该是先培养兴趣吧。 嗯， 先培养兴趣，因为课跟这个，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选修课， 嗯， 和他的兴趣班还有 A 对 B 对它是不同的。课程呢，比如像初中， 嗯， 它规定这个课程你必须要上这个足球， 嗯， 你必须上足球课的。刚一开始， 嗯， 为了调动孩子的兴趣，你先要让他感觉到足球带来他这种乐趣， 嗯， 你才能继续的往下去，一步一步的去吸引他去。灌输他这个理念，然后从而呢引导他去学习这种足球的技术。 那怎么玩呢？玩什么呢？ 嗯，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嗯， 你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嗯， 讲一些足球的一些趣闻， 嗯， 啊，不要 上来就上干拿球。 哎，不用，大家先围成一圈， 嗯， 这个让大家从形式上先感到放松， 嗯， 而不是说跟平常的这个课程一样展牌报数， 嗯， 稍息立正，向左向右，是吧？ 对， 像这些，大家围成一圈，坐在足球场上，那么教练会讲一些，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足球这项运动， 嗯， 讲一些这个趣闻，完了以后呢，以游戏的方式开始， 嗯， 你比如说拿足球的，他们会做一些叫号啊， 嗯， 或者做一些这个追庄游戏啊， 嗯， 像这些都是。那当然，孩子肯定对游戏是更容易接触的嘛。在这过程中，他发现，比如说我在盘带球有一个追庄游戏的过程中， 嗯， 这球我老带不好， 嗯， 那就牵扯到技术问题了， 嗯。 那接下来一步一步来引入。当你会技术以后，你说我现在踢了这个球，我的技术非常好，但我过去以后发现我的体能不够， 嗯， 那你又要去需要去练习体能，那一定是让孩子自己发现他的问题。 嗯，其实您说到的就是一个认识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也能够让孩子们本身有种主观能动性，然后去学习足球。 对，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一次在这个本次世界杯上， 嗯， 您看球了吗？ 我看球了。 那，这次世界杯上比较吸引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亚洲邻国韩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上表现是非常的优异。 对， 尤其是跟比利时踢这场比赛，这个惊天地泣鬼神，我真的差点以为日本队就要再迈进一步了。 对对对， 但是很可惜啊。但是说到这儿，我们又再说回来，我们看到这个以日本为例的这样的一些亚洲国家，他们在做校园足球的时候，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 是 因为最近好像要日本的甲子园的一个决赛了。 嗯， 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才也谈到了，其实国安之前在头几年也跟咱们签订了这样的一些，派老师过来，派教练过来进行授课。您觉得这种校园足球跟职业青训的是联系在一起好呢，还是说我们就校园足球是校园足球，俱乐部青训俱乐部青训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并不冲突，它是可以有共融性的。 嗯，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跟我们的这个教练，还在一些包括校外的一些校外机构的教练在一起探讨过。我们觉得这个如果你把它两个单独的分开的话呢，你的青训机构脱离开学校，你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是没法生存的。 嗯， 对吧？你不可能这个孩子以现在的家长素养来说，我的孩子只去踢球什么都不学， 嗯， 这是不太可能的。 嗯， 那么如果你仅仅就是在学校这个层面学，那么对一些非常有能力具有天赋的孩子来说，他的专业技能反而提不上去。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两项是可以相结合的。以前我们甚至提出过一个概念，你比如说像我们广中有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嗯， 那么我们以这个俱乐部为核心， 嗯， 向外辐射比如说3公里， 嗯， 或者4公里、5公里， 嗯， 那么所有在这个公里范围内的学校的学生，你下课以后都可以上我的俱乐部来进行踢球来，我们统一来授课， 不限制学籍， 不限制学籍，我们可以开展 啊， 这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已经在实验的一种模式， 嗯， 那么这样呢，可能就跟西班牙， 嗯， 跟英国，它是走这种俱乐部的模式，那么这些孩子呢， 社区俱乐部其实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社区， 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社区俱乐部， 嗯， 那这样孩子，有的孩子在我的学校里并没有足球队， 嗯， 但是我自己又特别酷爱，而且我具有一定技术，那你可以上这个俱乐部来， 嗯 嗯，我们觉得这个模式来说呢，可能对充分的利用场地呀，对我们社区做的贡献可能会更多一些。 所以您谈到这儿以后，我又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广中这些球队的，尤其是校队的这些同学们， 嗯， 首先踢的怎么样？ 我觉得踢的还不错。 咱们在东城区是， 我们东城区拿过一次并列的冠军 哦， 并列冠军， 确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本身这个市区内的学校受场地限制，能开展足球运动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然后在去年刚结束的这个北京市这个足球比赛中，应该是7人制， 嗯， 7人制，我们这个足球队也是闯入北京市的前八名。 哦，那非常难得了， 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帮孩子非常不容易，因为他没有一个就是特长生。 对，而且再想想海淀那边那些，就是一招特长，而且又是真的传统中的传统校的那种培养模式，啊。 对对对对对， 确实不太一样。第一个是要问的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们最后的出路如何？ 其实从广渠门中学这边来说呢，我们所有的运动队，因为成立了一个运动中心，刚才介绍的时候，我是负责整个运动中心嘛。 嗯。 我们下设一共是10支运动队，我们有10个。9个项目，10支运动队。 嗯， 那么这些运动队的孩子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俱乐部模式。 嗯， 白天我在上课，那么放学以后， 嗯， 我都到了跟我们各个的这个教练的名下，跟随教练去练习、去训练。 嗯， 那在广中更注重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培养，就是说学习和这个他的专业技能是齐头并进的。 嗯， 我们觉得这两个项目并不会相互的去冲突。 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会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放在里边。 促进吗？ 会相互促进的。 哦，那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啊，因为本身中考这个事儿是大家就初升高的时候是避不开的。 嗯， 那么我们这些球队的这些球员们会不会有些优惠，到时候中考的时候能降点分把我们录取了，我们继续在这踢球，还是说就是中考考多少就是多少，到高中如果你想继续踢我们继续让你去踢。 对，因为我们在广东这边是没有足球特长生的。 嗯， 所有的足球队的孩子们都要凭自己实打实的中考成绩来报考这个高中。 嗯， 来报考我们的高中校。那么其实在他初中的时候， 嗯， 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是面向于这些孩子的。 嗯， 你比如说如果他们这个下午训练， 嗯， 啊，其实他可能四点多放学以后， 嗯， 他训练完了以后，我们会给他加餐， 嗯， 首先营养上有一个保证， 嗯， 另外一个，假设他礼拜六、礼拜天， 嗯， 代表我们的学校去参加这个北京市的比赛， 嗯， 那可能耽误他的一些复习的时间， 嗯， 那么在平常的时间，我们会单独找老师把这时间课程给他补回来， 哦， 或者说你哪个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在我们球队是个主力， 嗯， 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参加比赛，但他成绩又确实不太好，我们会专门找一些老师来给他在这个成绩上面进行一下提高。 哦，这点是确实不容易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最家长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因为原来一说踢球， 嗯， 基本上就是耽误学习、耽误功课。 哦， 这家长老家长们的这种思路啊，包括我的父母当时觉得，只要一谈到运动，那跟学习绝对是背道而驰的一件事儿。能不能说说实际上成绩怎么样？ 他们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嗯。 他们成绩还非常好，这届初三的足球队的孩子， 嗯， 应该是有四名， 嗯， 应该是有四名，有一名是被特长生被其他的学校挖走了， 嗯， 踢得非常好， 哦， 被挖走了，剩下的三名同学都自己凭成绩考入到本校了， 哦，非常好，这也是说明成绩根本没落下。 对，其实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不太赞成孩子这个死读书，读死书这样。那么一个是我们的课间操、眼保健操，另外一个比如说下午三节课， 嗯， 你上完一节课、两节课，我们非常提倡学生就是走出来， 嗯， 走出来就活动一下， 嗯， 这样其实对他们的学习效率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一点上其实也是特别符合现在的教育规律啊。 对， 就是你如果只是单科比较好，其实就是学习上比较好的话， 嗯， 体能上你跟不上，你也学不下去。 嗯，啊，对， 而且是通过运动可以换换脑子 啊，可以促进它。 嗯， 可以促进他， 让比如说在大脑已经极度飞转的情况下稍微放松一下，嗯， 对， 然后运动一下，让自己整个获得一个压力的释放，也是 其实运动真的可以焕发自身身体的这种活力。 嗯，那么在高中阶段咱们现在还有足球这样的一个运动吗？ 有啊， 也有 当然了。 哦，因为很多学校，就是我记得跟一些这个足球专业人士聊，说这北京啊开展校园足球最好的是小学，真是这个校校开展的特别好， 嗯， 到初中呢就黄一半， 嗯， 到高中呢很多就没了， 嗯， 啊，就因为面临着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很多学校也不敢试， 嗯， 然后学生呢也不敢试， 嗯， 两边一不敢试，家长就不敢试了，基本上孩子原来踢得多好都不论了， 嗯， 咱们就埋着头好好学习吧，因为你说凭足球拿到这个清华北大降分，这个几率可能不太高 啊， 这个或者说被那个职业青训看上，咱踢上国安的，别说这个比那一队了，你踢预备队可能都难。 嗯， 那就不学足球了，咱们就正经学习去吧。那咱们这个高中现在怎么开展？家长们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我觉得其实从高中就足球运动来说，有两类学生可以分为， 嗯， 第一个呢是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一在小学和初中一直踢这个足球，参与足球运动，他到了高中， 嗯， 再继续这项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嗯， 可以成为他一种习惯性的体育运动。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是我高中到这学校以后，这个学校有条件，比如说考到广东中学以后，发现广中有足球场， 嗯， 有足球课程，有足球选修课，我们给他提供了这种条件，所以他现在才刚开始接触足球这项运动， 嗯， 整个可以分成为这两大类， 嗯，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体育课程上呢，在广中，其实我们的课程排的时间是非常的紧凑的， 嗯， 但是这样紧凑的呢，我们一周也给每个班都安排四节体育课，高中 还安排 四节体育课，两节必修，两节选修。 哦， 两节必修，两节选修。 那选修选的人多吗？ 每个同学都会选修， 哦，都会 也是自主参与的体育课。 哦， 也是自主参，但可能就是在新的学年，我们可能会更换为这种，哦，按照这个要求更换成这种模块小学。 哦， 嗯，所以说在之前的这种情况下呢，到了高中你还有 绝对的时间，你并不是说你在踢足球是占用你其他的时间，你是正常的在你的体育课上你来踢足球，你来感受足球带给你的乐趣，包括在平时的这个高中放学以后，放学以后比如说我们五点多放学，那么五点到六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的家比较近的，像住的附近的同学，他们都希望在足球场上或在体育场上能够活动一下再回家。 其实也是从学校的层面上来讲，不为高考论啊，因为 是的， 如果要是只是看高考分数的话，可能就走入了一个极端，就是甭管什么时间，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体育老师是最无奈的，因为哪科都可以占体育老师的时间。我记得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啊。 对， 那现在应该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了吧？ 当然了，因为现在体育老师除了体育课上，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模块教学和教授的这些规定动作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室内课的室内理论要给学生也去讲，所以说现在体育课程基本上是不可以占用的 哦， 这是不可以占用的。如果你占用一节课，因为特殊原因，你要还给我的 哦， 你要不还，学生也不干。 对，也是， 对， 太累了。学生最喜欢体育老师了， 因为现在咱们都讲究这种素质综合发展嘛，对吧？都对学生进行这种素质教育。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只是这个一味的扎在书本里 ，K 书， 对，一味扎在书本里，而他的身体条件和运动技能连一个兴趣爱好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对，对孩生，对学生这个中学层面来说，中学阶段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过程。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我在之前曾经就跟一嘉宾在底下聊起来过，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网络上经常会说中年油腻男？为什么会说中年油腻男？其实这个根儿啊，不在他工作之后，其实在他上学的时候，并没有培养出一个所谓运动的兴趣。或者说一个能够让他觉得运动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他可能就是为了中考那三十分，原来那会儿我们是三十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中考 四十， 现在四十分了， 四十分，对， 不是为了中考那几十分的那样的一个成绩，他根本不会去学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他只是为了硬性完成任务，为了分数，仅仅简单而如意。 其实你看，从现在像小学到中学到高中这样连续下来，这已经为这个孩子，为这个学生，他形成一种终身的体育概念。有非常好的一个保证。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一条线它能坚持下来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形成这种锻炼的规律，锻炼的习惯。而且这个运动呢，我们经常说打到学生的终身体育，这个就可以成为他的终身体育。他可能我上了大学我还会踢球。我工作了，我在单位里还有足球队，我还会踢球。我跟我的朋友在假期我也会踢球。那么这样他会把这项运动一直的坚持下去。这就是所有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 好的，好的。那这个第二时段，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先聊到这儿。到第三时段，我们继续跟张主任详细来聊一聊这个广中的校园足球究竟如何开展，包括家长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同学们又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有没有担心，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同时他们有没有自己得到一些成长，我们跟张主任在第三时段继续来聊。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继续聊聊足球第三时段。我们有请的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楠张主任来做客节目，来讲聊聊这个广中的校园足球如何去开展。张主任在第一时段跟第二时段我们分别聊一聊我们这个学习的成绩的情况，然后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 对， 那接下来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回到足球本身，足球本源，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们去踢足球。您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您本身也是团队运动出身啊，是篮球，我觉得这种团队运动都有一些共性，您觉得练足球对于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其实在咱们在咱们这一代人里头，可能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孤独症，是吧？自闭这种心理健康的行为，孩子 变得比较开朗。 对，咱们都是比较开朗的，比较耐 阳光啊。 开个玩笑啊，但其实像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这种团体，他们更需要去参加这种团体，他们更需要去与人去沟通，与人去交流，建立这种感情的这种衔接。其实现在咱们都提到这个，很多包括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同学关系非常好，但是好的是几个呢？是几个，永远说的都是两三个，并没有说跟很多人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加入这个竞技运动，它的魅力就会深深的感染到这些同学身上。那比如说以足球为对，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有场地限制，我们经常是8人制、7人制的足球，这样呢，但是我们一个队下来也有15到20名同学，那么这15到20名同学，他们之间的感情绝对比他的跟同班同学的感情要深厚许多。这种感情，应该我觉得是，有点类似于他们因为会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这个流汗，一起拼搏，他们是要超越普通同学的这种感情的。他们可能更像一些兄弟，互相之间更容易聊一些知心话，更容易的互相去接受，互相去帮助。我觉得这可能是团体运动带给孩子最大的一个好处。 这也是一种团队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这一代孩子不像我们当时那会儿，可能住在四合院，住的胡同， 对， 或者住在一个大院里边，你出来全是小伙伴啊，在一起玩，而且现在家长也不放心，就算是有小伙伴在院里边，可能你也觉得一个孩子去行不行啊，家长都在旁边跟着看着， 对 啊，你很难有这种这个那种偷偷摸摸干点坏事的机会都没有啊，都没有。所以就是让孩子们会觉得稍微有点孤独，可能更多陪伴他们的是手机，是电脑游戏， 电子产品。对， 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够走出来去跟身边的人接触，你就会认识到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会说各种各样的话，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习惯， 对， 你可以去接受，你当然也可以不接受， 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怎么样去相处，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又怎么样去隐忍等等，这些才是这个足球运动或者说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团体类的运动能够给予我们同学们的。 对，其实你看比如说现在因为咱这期节目应该是在暑假，对吧，应该在暑假，我看了很多这个孩子都发了他们的一种状态，那么有的同学呢坐在一起，包括像一些小孩在一起，我看到家里的一些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聚在一起，每人拿一手机，那可能一个下午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刷一下就过去了， 哎，很非常的快。 对， 其实他得到了什么，咱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也许人将来是个电竞的专家呢，对吧，但是像我看我们很多队员的状态，他有可能上午这个同学约一起图书馆写个作业，但是然后下午呢他们就会找一个体育公园，去踢球，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些孩子我们假期都会安排集训，我们安排集训呢，有的呢，有的时候像这些队伍呢，为了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团队的体验，还会把他们带到这个，比如说前两年带到国安，香河的足球训练基地，跟那会儿跟国安的预备队，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在相邻的两块场地里训练，孩子们平时训练在隔那个就是国安的预备队在训练，他们真是非常的兴奋啊，非常兴奋。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假期，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占用孩子学生的假期嘛，那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是把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去安排的，结果他们自己成为惯性也好，或者他们自己达到了这种锻炼的习惯，他们就会也会很多的队友相互之间约着去踢足球啊，去锻炼呀，然后去咱们说这个学习啊，看书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阳光的一种处理假期的一种方式。 也是能够让孩子们啊，就是离电子产品这个稍微有点距离，因为你说离开它这个不现实，就我们就像有了计算器以后，谁还会学算盘呢，对吧？有了手机之后，你说就是不能碰手机，那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但是呢，总要有给孩子一种多一种选择的机会。 对，其实很多孩子，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个平常训练就很辛苦了啊，你好不容易放松了，你还不休息一下？孩子第一点跟我说的， 有瘾。 啊，不是，但是说对，有瘾是肯定的。说 C 罗都没有休息，他们老拿自己去比，老拿自己去比肩这些球星啊，就我的这个有看，因为他们经常看各种报道嘛，就说这些，比如说 C 罗啊、梅西啊，在假期里每天还会坚持自己的这种锻炼，他们觉得我们要向这是偶像嘛，我们要向他去学习。另外一个，他由于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从小学他就练，到初中在训练，接受我们的课程，到高中。高中男孩子的身体素质已经就是非常好了，而且他又练了这么多年足球，他技术也非常成熟了，这会儿孩子普遍的个性是什么呢？我假期该显摆显摆了，对吧？我邀请五六个好友，我们上这个足球公园，要是跟其他的小伙伴不认识了，来咱们约一场吧，享受人那种羡慕的这个崇拜的眼光，当然他们也有输的时候啊，但是他们觉得，开始希望跟不同的这个同龄人开始进行切磋。 其实这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因为我意识到了足球并不是一个人能踢的， 确实是， 而且就像足球篮球其实都一样，都不是说我有一个人我就可以这血虐身边所有的人啊， 那对， 它是需要一个整体的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在团队精神这上面，这也是对于我们广中的学子们同学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对， 另外就要说到意志品质，因为足球这种只要带对抗的运动，就必然存在着意志品质的这样一个锻炼。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同学们有没有一些改变？ 踢足球运动，首先你避不开的一道就是体能关，这是必须的，如果你这个没有体能的话，你从事足球这项运动，那肯定是 很难延续， 很难延续，真的是很难延续。你因为体能是你做任何技术动作的一个基础的保证，那么在锻炼体能和在这个恶劣天气下的比赛情况下，这个对孩子的意志品质真是非常的考验。你比如说由于我们在城的这些安排，像周末，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或者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半，这些时间段都是太阳是直晒的， 对， 直射的，这个 非常晒这段时间 啊，非常晒， 对， 那孩子们要在这个因为都是外场比赛嘛，对吧，要完成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比赛，他们对他们体能对意志品质真的是一种考验，你没有体能你在场上就无法形成有效的逼抢，对吧，你就会被动的挨打，你就会输球，那当你每一个孩子做前在前动员的时候，问你想不想影响比赛，他们当然都想影响比赛，所以到最后 谁能咬住牙，谁能顶过去，那谁可能就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说的是在两个球队这种水平相差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嗯， 当然有时候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也能造成这种奇迹，因为足球场上从来都不缺乏这种奇迹。 嗯，而且这个大家都说的好嘛，足球是圆的， 对， 这个什么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发生。 对，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次在东单，在东单体育公园有一次比赛啊。在一个交叉赛里头，当时全队之前都非常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们交叉赛碰了这么一个队，因为我们是小组第二，要碰另外一个小组第一，啊，觉得哎呦那个队是一个北京市的一个传统强校，我们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然后这会儿教练就开始鼓励这帮队员，因为他是一天的双赛嘛，上下午一天双赛，说你们要抱着学习的态度，你们要在这个最强的对手面前展现出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所练的这种技术和你们自己的能力，还能抱着这个信心上，一点包袱没有，就是拼，而且也不会形成那种就是好几个人在后边龟缩性防守这种情况，就该 摆 打 了不摆 啊，绝不摆，就是打对攻，结果最后点球赢了，那个真是让我们非常的兴奋，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可以说是抱了一个非常大的冷门，非常大的冷门。 能够想象到当时从同学到老师的那种快乐啊，这当时一定都已经乐疯了。 中场哨声响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老师、学生 啊， 包括外边围观的这个家长，哎呀，都已经冲进场内，就欢呼成一团了，就感觉我们已经得到了冠军。 是啊，对，特别像是《灌篮高手》里边湘北把山王枫叶给干掉的那一场，那感觉是一样的啊。 行，确实当时那个非常的激动，我看有的孩子眼圈红红的都哭了。 但是这种快乐呢，其实只有在这种团体的运动中才能够体会得到。 对， 这个不是说你解奥数题啊，再难那道题，咵解三个小时解完了，你也不会哭， 你也就是放松的状态啊。对， 哎呀，终于喘口气。但是你永远不会有这种说我费尽心力，彼此之间都咬紧牙关，谁都没有撂挑子，然后这种状态啊， 对， 去拿下这场比赛， 对， 非常的快乐。好，其实从意志品质、团队精神这两个方面，广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对于孩子们在足球上面的运动上给予了。其实刚才这个张主任说啊，这假期带那个同学训练多辛苦，多辛苦，孩子们多辛苦。其实我当时反过来想是，假期本来是我，不过我从教啊，如果我当老师，我最期盼的就是有寒暑假两个假期，我不用再去学校工作了。但是反过头来说到带孩子的时候，这个张主任说的都是孩子们啊很辛苦，但是我反过来说，就是学校也是，老师也很辛苦，然后在假期也没有办法休息，带着同学们一起在训练。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因为在之前大概几个月前，正好是寒假的时候，我呢特意去了趟那个广渠门中学，我去找行校去聊聊广渠门中学的整个的学科设置的事儿。当时我就想，哎，为什么学校里还有这么多的同学？然后而且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像同学的人，然后也在球场上踢球。后来我就问了行校，行校说我们广中的这样的一个球场是面向大家来开放的。 对 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踢球都可以来到我们广渠门中学来踢球。 对，面向社会是开放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开放会不会对我们的足球运这校运足球造成一个影响？ 不会，因为首先我们的训练的时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周围的，因为我们是面向社区开放，周围的社区的这些这个居民，然后跟孩子们也是非常，跟学校跟我们的学生也是非常的融洽，然后比如说周六周日 很多校友 啊， 对，很多都是，有的是两代，有的甚至是三代 啊， 都是广渠门的，然后有比如说周六我们没有就是提前做好规划，我们临时通知有一场训练，可能下午比如说天气稍微凉快点，4点到6点，我们的所有的小球员都集入到这个足球场上以后，我们开始训练，这会儿人家有的社区在那踢球，一看到这个说想跟着过来一块参加一下训练课，我们欢迎，我说可以，没有问题，你欢迎你跟我们一块参加我们的训练课，这没有问题，这样所以我们的共融性是非常的好的。 这一点上，就像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张主任谈到的，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俱乐部。 对， 这个俱乐部其实就是辐射到周围三四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只要大家喜欢踢球，我们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然后我们来提供，我们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学校 对， 然后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 是， 嗯，让这个街坊邻里，然后大家都能够有球踢，然后踢好球。 其实有个特别逗的，就是像周末有的是一个周围的这些居民嘛，四十来岁的， 嗯， 他非常喜欢踢足球， 嗯， 但是他从小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啊， 他每次看孩子训练，那次好不容易一次有机会， 是吗？ 对，好不容易一次机会看到我们加练 啊， 因为这是周六下午在足球场四点到六点我们在加练， 嗯， 然后他就过来说我能跟您一块踢， 然后 跟您一块训练吗？我说可以。哎呀，特别的高兴，来感受了一堂真正的这个足球的训练课。 哎，我就特别好奇，比如说在咱们校队训练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联赛里面，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组织那种师生踢对抗赛？ 有啊， 或者说这个家长跟学生踢对抗赛？ 嗯，我们现在是这样， 嗯， 每年，因为我们从02年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校园联赛了， 嗯， 啊，到今年已经16年了， 嗯， 在02年开始，然后每一届。就是我们正规的联赛结束以后， 嗯， 正规的联赛结束以后，我们会有这种邀请赛，这是我们一个赛制。 嗯， 因为像刚才我向你介绍过，像第一个学期我们是这个常规赛， 嗯， 那么很多被淘汰的班级， 嗯， 的同学，他们在第二学期等于就没有比赛了。 哦， 这对他们来说也不太公平。 嗯， 为了让这些孩子也能踢上足球，我们会组织这些邀请赛。 嗯， 像他们这些同学呢，可以选派一个队伍，然后我们的， 嗯， 按年级的老师， 嗯， 也可以出一个队伍， 嗯， 我们进行这个，当然就不是七对七了， 嗯， 老师体能是跟不上的 呀，认怂了 啊！我们是这个横排面的这个四对四 啊， 四对四，这样两场比赛可以同时进行， 啊， 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非常受这个学校师生的这种欢迎，觉着， 嗯， 同学觉着老师跟他同场竞技，拉近了师生这种关系， 嗯， 老师也觉着嗯，学生可能在以后的这个在整个我们的学习生活中， 嗯， 对老师的这种认知也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吧，也有一些改变。 嗯，对，这个学生憋的一股劲儿，都是我今天一定得把对面这些体育老师给灭了 啊！不，我说的可不仅仅是体育老师。 哦， 按照正常来说，我们体育老师有的时候是都当裁判， 啊， 是不能参赛的。 哦，都是专业的。 哎，都是专业，他们好几个是专业， 啊， 足球专业的，那他都 欺负人了。 倒也不是，更多的是我们的班主任 啊， 更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科任教师 啊 啊去，而且我们还有女老师也会踢足球 啊，女老师也踢足球， 女老师也踢足球。 哎呀，那这些同学们，那不就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吗？ 那倒不至于，技术还不错呢。 哎呀，太有意思了！因为如果要是有这种机会的话，是真正师生的一个联欢会，比这个上去做表演节目、唱首歌，我觉得可能更能拉动师生之间的关系。 非常，你说的非常对。每天这个到这个，有时候因为有的时间是在周五的下午，有的时候是在平常的中午。 嗯， 在这种比赛进行的时候，那四周围满了同学，人山人海。 嗯 嗯，基本都出来在看这场比赛。 啊，那给谁加油叫好的多呀？ 啊，给谁加油都行。 挖一坑您没跳啊， 啊， 太好玩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同学们跟老师共同去运动，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是能够帮助这些客人老师， 对， 尤其这些主科的客人老师， 对， 重新认识我们的同学们孩子们， 对， 甚至重新认识运动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你像我刚才说的，说那个老师占我们当时体育课，然后就给我们做复习。 嗯，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认为体育并不重要，所以他才会占。那对吧，他怎么为什么你说语文你不占物理的时间呢，语文不占化学的时间呢，他就是认为那几科也挺重要，那他就觉得体育不重要，所以我占你体育的时间。 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这样，更多占课的时间呢，这个因为在我们学校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没有了，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之前听说的一种占课，可能就是比如说到期末以后，或者中间碰上雾霾的这种天气，恶劣天气的时候，它可能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也是在以前。 嗯， 那么现在呢，就用我们这个，就对体育老师来要求的话， 嗯， 如果你碰上雾霾极端天气， 嗯， 你在室内是必须要有室内的教案的。 哦， 我们有室内课，包括对一些运动伤害的防护， 嗯， 包括一些对一个运动这个技能的认知， 嗯， 包括一些历史的了解， 嗯， 还有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体， 嗯。 你要搞运动，你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认知的话， 嗯， 你怎么去做这些热身和保护呢？ 嗯， 这些对这些都是会在极端天气下在室内的课程去上。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刚才咱们翻回头来说，也是让这些客人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们， 嗯， 他们能够认识到体育这件事情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有多么的重要。 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学校层面上我们认为学习体育很重要，但是落实到这个基层的老师这儿，他可能会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看法，尤其他们可能也是接受到那会儿被就是体育课被占的那个时代成长过来的，等到自己当老师了，也认为占体育课理所应当。但是因为参加了运动，看到学生们的状态，自己投入到体育运动之中以后，自己的状态的一个改变，也能够帮助他们在 辅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认识到其实有了运动才能够让学习有一个更好的促进。 对，嗯，确实是这样。 我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这个家长们对于这个同学踢足球，就是尤其校队的这些这个家长们对于同学踢足球，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家长都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比较支持， 嗯， 他们都是比较支持的，而且有的是非常的支持， 嗯， 有的非常支持。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孩足球，男生踢球踢得非常好的，都是从小，有的有家庭的这种因素， 嗯。 就是父亲就非常喜爱足球这项运动， 嗯，可能都是崇文原来崇文体校的， 啊，他不到见得是他自己干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经常说父母容易把自己的梦想加在孩子身上， 啊， 而且他加在孩子身上，恰巧感到这个孩子对这个梦想非常感兴趣， 啊，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果嘛， 嗯 嗯，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是比较支持的，然后而且现在在广州呢，我们这种运动队的开展模式下， 嗯， 和体育课程的开展模式下，我们因为一直在说的是。两条腿走路嘛， 嗯， 学习和技能必须要齐头并进。 嗯， 那么再一看到孩子既能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嗯， 又能找到自信， 嗯， 又能展示自己的舞台，学会技能，同时呢，他的学业并没有放下。 嗯， 所以对他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 嗯 啊，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训练和这个足球运动的开展会越来越支持。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一个这个相辅相成的，因为都说家校联合，家校结合， 对， 光是这个剃头挑子一边热，像学校这边，哇，这大家一定要来学足球也没有用， 嗯， 也需要家长的支持，需要家长的认识。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学校把这些功课都做好了，家长才见到哦，有这样的成效。我才愿意孩子来踢。 对，因为像你说这个家校相互了解这方面，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达到这个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对于我们的老师， 嗯， 对我们的老师的工作量上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们非常的辛苦。 嗯， 因为每一个孩子在每天，有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他问题， 嗯， 有可能在家里你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在训练中，通过我们的教练， 嗯， 通过我们的老师这种细致观察和了解，我们反而发现这名同学在哪个什么问题有什么出现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 这样呢我们会及时的跟家长进行沟通。 嗯， 每一次的每一周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嗯， 每周都会有一个梳理，有一个总结，这一周我这个球队通过训练有什么样或者发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 我打算怎么解决，是否按计划去完成了。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次考试以后，我们的老师都要去了解他手下这些球员的他的学习成绩， 嗯， 他是上升了是下降了，然后同时在班主任里边，我们要求我们的教师是协同班主任对孩子进行统一的管理， 嗯， 比如说这个孩子班里有任何问题发生了，他第一时间打给我们的教练。 真好啊，太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有请这个张主任到时候送一首歌给我们的广中的所有的校园足球的球员们，好不好？咱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今天校园足球节拍。那这个张主任想好没有送一首什么歌给我们广中这些球员们？ 我其实因为是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嘛， 嗯， 我就觉得应该送给孩子们，我想送给他们一首，就是北京国安， 嗯， 永远争第一，北京国安的队歌吧。 太好了，这也希望这个广中同学们啊，永远抱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 对， 啊，永远向着最好去迈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跟整个广中现在的状态非常相似， 不停的去争取更高的目标。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